第一篇孝顺 第七则，劝谏父母要和颜悦色，要看时机，而且要有耐心。二解，对父母要讲求孝顺，但是父母有时都不免会犯过错，子女都要顺从吗？为人子女的可以劝谏吗？如果应劝谏，这样要如何劝谏才是恰当呢？圣言告诉我们，父母有了过失，当子女的一定要劝谏父母亲改正。子女劝谏的时候，绝对不可以板起面孔，声色俱厉，念色要温和而悦，说话声音要柔顺平和。假如父母亲不接受我们的劝谏，要有耐心，并且等到父母亲高兴的时候才再劝谏。由此可知，劝谏长辈或者朋友一定要讲究劝谏的智慧，包括我们的全心要为对方好，时机要扬善于公堂，愧过于私室，态度要仪式柔声，及耐性要一而再再而三，有耐心和爱心，尤其要先取得对方的信任，才能够达到劝谏的效果。故事：唐太宗军营劝谏父亲。历史上记载，唐太宗当他年纪很轻的时候，随着父亲李渊到处打仗。当时因为天下好乱，所以他就追随父亲南征北讨。有一次战役，当时李渊因为一时战争失利，决定撤退回去太原的根据地。他的儿子李世民当时还未有做皇帝，就跟父亲说， 现在军队往前作战才会得到胜利，如果我军往后退，士兵就会到处逃散，而且敌军正好乘机攻击我们，不单止不能够得到胜利，反而不利我军。 当时唐高祖亦都就是李世民的父亲，并不采纳。经李世民三次谏言之后，仍然置之不理。李世民眼见隔日父亲整个军队就要拔营了，他知道父亲这个举动是错误的。从整个局势来看，情势相当危险。当天晚上，他就在军队的帐篷外面嚎啕大哭，哭得非常伤心。正在度梦会周公的李渊，在这个帷幕里头，突然听到外面有很大的哭声，而且哭得非常伤心，所以他就走出去外面看下。一看才晓得是他的儿子在那里嚎啕大哭，于是就问李世民是什么原因哭泣。唐太宗这个时候就做最后一次的劝谏，说他哭泣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阻止父亲这一次的军事行动，但是父亲不能采纳，因此非常伤心难过。李渊看到儿子喊得这么伤心，所分析的道理 又咁忠肯有道理，所以李渊就立即停止呢一项撤军嘅行动，方不至于打败仗。后来唐高祖同佢儿子李世民终于平定各地嘅贼寇，奠定咗唐朝300年嘅基业。引申，理直气和，义正辞远。一般人总认为理直气壮是啱嘅，唔知道理直气和，义正辞远，所以往往得理不饶人，用气势压倒对方，令对方屈服改过。如果用呢种方法嚟劝谏父母，往往会得到反效果，使父母不但不接受劝谏，亲子之间反而怒目相视，伤咗感情。《论语·礼仁篇》，孔子讲：视父母讥谏，见之不从，又敬不为，怒而不怨。孔子教人劝谏父母要用讥谏，讥就是隐微的意思，亦都就是侍奉父母当以隐微的方式，由声委婉相劝。若果父母不听，还是要恭恭敬敬，不可违拗他们的意思，虽然为此操心忧劳，亦不可有怨恨之意。因此，宜释由声的态度，能够让父母感受而有所警惕，不会成反效果。这个是最隐微的劝谏方式。父母生我们，养我们，为我哋付出青春，用一生嘅精神培育我哋。如果我哋随意发起脾气，用愤世嘅口气对住父母，父母会认为系子女忤逆佢哋，岂能听尽劝谏嘅内容呢？欲速反而达唔到效果。所以劝谏一定要让父母觉得不是被指责，要以宜释由声的方式，让父母心中知道子女劝他改过是为他们着想，才是有效的劝谏方法。如果父母仍然不听从我们的劝谏，子女的心中必然感到难过，担心父母会再犯过错而遭人耻笑，或者是受到伤害，自然会伤心而大声地喊，恳求父母改过。如果父母不了解我们，动了怒出手打我们，心中都毫无怨言，只希望相亲能够体会我们的真心，改正过失就值得了。